着，傻傻的发呆。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。哦，我心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。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爱太多空隙，受伤容易，忽心忽爱才是唯一。哦哦哦，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，我始终这样珍惜，我怎么会忘记 ？No， feel so sorry， baby， I'm so sorry。To hurt you， 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Oh， feel so lonely， baby， I'm so lonely。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？ Are you alright？ 请快点回来。 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

将伤了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